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8集，精彩绝艳。秦氏一族的人这会儿没人敢说话了，几个人面面相觑。好半晌，一位股东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。 如果是秦小姐的话，其实也不是那么意外。 毕竟秦冉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通过继承人考核的人。 不那么意外。 秦主任一脸你是在开玩笑的表情。刚刚说话的股东闭嘴不敢再说了。办公室中的几个人头脑发热，这个时候冷静不下来呀。 打电话告诉六爷。 秦主任很快反应过来，他拿着手机郑重开口。 大家也不要开心得太早，秦小姐毕竟没有认祖归宗，还是徐老爷子看中的人。 京城现在谁不知道秦冉是物理界新星，不管他能不能成为研究院的继承人，研究院的那些老研究员都不会让他转到其他行业的。毕竟刚刚连陆之行的声音里都有些怨念。只是眼下秦冉真的是秦家复兴的希望。 秦家上下百年都很难再出现这样一个人。 股东看向秦管家，他冷静下来。 啊，你能不能同六爷说说这个问题？他学物理。 学物理太浪费他电脑这方面的天赋了。秦管家以前跟秦修臣并不管秦家的事儿，对 IT 界了解的不深，眼下听着他们的话也清楚了些许。闻言他顿了一下，在秦主任跟两位股东希冀的目光中，他摇了摇头。 六爷跟二爷都对他抱有愧疚之心，不会跟他提起这点的。他也没有想要回归秦家的想法，尤其是有徐老跟云光财团在，你们凭什么认为他会待在秦家？他如果能在物理一途上走远，我跟二爷他们都会高兴。 秦管家笑了笑，他看着窗户外。当初第一次在京大见到秦冉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有老爷子的风范。秦家这么多年被几大研究院抛弃在外，秦管家当初还在想，秦家子弟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地考入物理实验室研究院。眼下才过去了半年多，秦冉不仅考入了物理实验室，还成为了研究院的继承人。秦家不能为他护航。听秦管家这么一说，其他人也顿了一下。 眼下京城局势复杂，我们秦家人微言低，说不上话。 秦管家眸色微深。 京城这趟浑水， 只恨秦家老爷子不在啊。若是老爷子当初鼎盛时期有他在，秦冉这条路不会走得这么难。欧阳家，欧阳威正坐在大厅内，欧阳家上上下下的一行人都在听他说话。欧阳威坐姿优雅闲散，眉眼淡然。 小姐。 门外有人匆匆进来，声音有些急切。欧阳威抬头微微皱眉，姿态虽然优雅，但气场依旧很足。 什么事这么匆匆忙忙的？ 是秦汉秋那边出问题了。 中年男人弯腰连声开口。 秦汉秋？ 欧阳威随手把杯子放下，他微微眯眼，想起来这个人是秦冉的父亲，不太在意的开口。 怎么，他还在挣扎？ 秦家别说单是秦汉秋一脉，就算是整个秦家团结起来了，也不过是任由他拿捏。欧阳家当初能把如日中天的秦家从四大家族拉下马，眼下对付一个秦汉秋自然也不在话下。他此举不过是为了警告秦冉而已。 想到这儿，欧阳威不由嗤笑一声。 冷小姐那边工程进行不下去了，秦汉秋他们拉来了云光财团内部的帮助。 中年男人摇头，他单膝跪地。 啊，云光财团是亚洲 IT 界龙头老大，秦家能跟他们签约，听说还是某个大神亲自下来签的约。有他们在，别说董秦汉秋，现在稳住秦四爷在秦家的身份都不可能。 欧阳家确实厉害，欧阳威效忠的人也厉害，但对上 IT 行业的龙头老大云光财团，跨行业去施压云光财团，这基本不现实。 IT 界有 IT 界的规则，这种情况下想要扳倒秦汉秋无异于登天难度。听完中年男人的话，欧阳威砸了手中的茶杯，他单手撑着桌子站起，眸色微沉。 没用。 欧阳家其他人全都低头没敢说话。 微微啊，你说秦家会不会重新…… 欧阳家主也有些怕了，毕竟当初的秦老爷子精彩绝艳，眼下秦家又出现了一个秦闪，秦家要是重新崛起，京城就没有欧阳家的地位了。欧阳威才重新坐好，佣人又给他上了一杯茶，他捏在手中平息了怒火。 不会，秦家蹦跶不起来的，这次不只是京城的势力参与，至于秦冉，他借谁的事？徐老爷子？ 欧阳威端着茶杯抿了一口茶，咽下了眸底的戾气。听着欧阳威的话，手下微微抬头。 也有可能是云光财团。 云光财团，那些残暴之徒会为他出手。 欧阳威磕下茶杯，倏然抬眸。 那就让我看看，究竟是不是徐老爷子借给他的事。 你是要…… 欧阳威的爸爸一愣，连忙开口。 微微不可，徐家现在跟 M 州有联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